叫上家人一起锁定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肉一顶和小二，豆汁必包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即将于本月8号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第14届北京新春音乐会，已经成为北京新春佳节期间市民文化生活的一张名片。今年的北京新春音乐会，主办方特别邀请了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他将为现场观众演唱意境悠远的歌曲《雁南飞》。音乐剧《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本月21号到25号将在国家画卷剧场和观众见面。继《同桌的你》之后，又一首校园民谣经典歌曲《一生有你》被搬上大荧幕，将于今年毕业季登陆全国院线。这部影片由歌曲的创作者卢庚戌执导，女主角由徐娇担任。影片讲述了水木大学建筑系男生欧阳和外语系女生方瑶的一段未尽的爱情故事。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最新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的中文译本将从本月开始预售，3月份纸质版和电子版将同步上市。这也是村上春树时隔7年再次推出的长篇小说，整本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的名字是《念头显露篇》，下部为《隐喻改变篇》。由中国书画院副院长王宏撰写的《积墨解疑》《月谷斋的百年往事》近日在北京发布，讲述的是不少人心有挂牵的书画收藏。全书一共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以书画鉴藏家韩怡轩创建的月谷斋的曲折经历为主轴，下部则主要是韩博文的遗稿。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铁路警方近日破获北京近3年来首起假火车票案，查获假火车票417张，票面价值超过24万元，空白火车票纸超过3500张。春节临近，有人利用百度贴吧和微信朋友圈做起了售卖非法烟花爆竹的生意。北京警方近日破获一起网络贩卖烟花爆竹案件，现场查获300多箱非法烟花爆竹。据了解，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警方共收缴各类非法烟花爆竹13000多箱，查获案件上100起。市交管局表示，近期因春运影响，本市各交通场站周边和城际高速车流量将有所增多，本周四小年儿和本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将最为突出。记者从北京城建集团了解到，位于复兴门和建国门的新版彩虹门已经安装完成，目前正在等待验收，通过验收之后就能重新亮灯。新建成的彩虹门采取了修旧如旧的原则，外观还沿袭老样式，但灯具由原来的霓虹灯改成了节能的 LED 灯。未来除了彩虹的图案之外，还可以配合节日主题演示出一些动画图案。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经建成58个医联体，包括核心医院55家、合作医疗机构528家，覆盖了北京市16个区，基本形成了以全市医联体为主的分级诊疗格局。北京交管部门昨天开始对服务2018年全国两会的468辆车进行安全检测，今年检测项目相比往年增加了10项，同时车队当中新增了40多辆新能源车为两会服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 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中山音乐堂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特约播出。2月16号、17号晚7点半，北京中山音乐堂将上演2场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北京京剧院京剧名家迟小秋、朱强、杜振杰、张桂芳、胡文阁及京津冀三地国粹精英李明言、谭孝曾、康万生等鼎力加盟，上演穆桂英挂帅、赤桑镇、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县摇环、苏武牧羊、锁麟囊等经典选段。购票电话6559-8285，关注中山音乐堂乐生活微信购票。 演艺江湖由北京雷锋打击乐团春节系列演出特约播出。北京雷锋打击乐团将于2月20号大年初五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为首都观众带来春之声雷锋打击乐团新春音乐会，以春天主题贯穿始终，还原大自然中的木之音，带您感受打击乐力量与速度完美交融的独特魅力，用不一样的方式过破五，行运一整年。订票热线88544777，同时可以关注雷锋乐器微信公众号购票。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 FM87.6 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是尚元。 哎，那今天呢，收看我们的节目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是有奖品提供的。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中山音乐堂提供的2月16号、17号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的门票4张，全明星的演出阵容尽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共享京剧艺术的饕餮盛宴，2月16号和17号，期待你的加入。 好，本节目奖品由北方昆曲剧院昆曲赵氏孤儿提供的演出票4张，名家演绎经典传承人间悲喜曲韵腔调，尽在2月12号、13号北京保利剧院昆曲赵氏孤儿等着您来看。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咱们两个今天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赠票哈。 哎， 当然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马上呢，就是这周六哈，就由我带队呢去观看一部剧啊，是实力导演关皓月回归之作，叫做《春节联欢晚饭》。 哦， 没听错，晚饭啊，不是晚会。哎呦，我的天哪！而幽默诙谐的讲述了一个白富美漂洋过海来北京老院子寻找梦中情人。人的故事，面对金钱、爱情、友情、亲情的碰撞和抉择，一系列令人捧腹大笑的趣事层出不穷。 嗯， 春节联欢晚饭将以艺术的魔力带你体验不同的过年欢乐。那春节期间，除了看电视啊、逛庙会啊、打麻将啊，哈，还可以来西区剧场吃顿热闹、搞笑和喜庆的年夜饭。那我们就说一说自己这个招募方式嘛，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 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啊。今天这个留言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因为有几种不同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赠票活动的话呢，就要标注新年京剧或者是昆曲《赵氏孤儿》，就是刚才咱们播报的这两个赠票的活动，或者是春节联欢晚饭，就是我们这个观剧的招募哈。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幸运听众，快点行动吧。 好。 农历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怎么能少得了原汁原味的北京韵味？北京曲剧是北京这座千年文化名城孕育而生的，真正属于北京的地方剧种， 今年的天桥小年庙会同样少不了京腔京韵的北京曲剧，由北京市曲剧团奉上的三出大戏将轮番上演，整红旗下、龙须沟、花落花又开，不一样的大戏将会给您增添浓浓的北京过年味儿。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跟随曲剧准备过年。好了，北京时间的20:10啊，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当中，我是赵爽， 我是尚远。 对，今天除了收听之外呢，还可以去收看哈，因为刚才咱们也预告了，就是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那收看方式呢，就是北京时间或者是在一直播平台搜索演艺群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是的，您可除了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之外啊，还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的重量嘉宾啊。 啊，对，主要是看重量嘉宾哈。 是是是， 看我们没什么用啊。 那么刚才说了北京曲剧啊，这是北京的真正的地方剧种， 对 啊，而且真是有很多的名家在历史上，现在呢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北京曲剧的发展，这是北京文化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力军。那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啊四位，那么都是来自北京曲剧团的名家，他们具有啊我们这个非常尊敬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有我们的这个青年新秀青年艺术家。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也是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也是著名的导演张绍荣老师，欢迎张老师。您好。 你好。 这个张老师其实是一个跨界的啊， 对， 这个多领域、多范围、多角度发展的一位艺术家啊。当然这个北京曲剧这是本宫了啊，国家一级演员，得过很多的奖，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啊。还有很多导演的作品，而且呢，在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当中、其他舞台表现形式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呈现。过会儿咱们再说说啊，到底在什么电视剧当中，您也可以回想回想啊，在什么电视剧里面看过张绍荣老师的啊身影。 对，就是一看到张老师就觉得哎，眼熟是吧？ 哎，就像邻家大爷一样啊，过去是邻家大叔，现在啊头发啊惨了。好，还要介绍的是我们几个非常年轻啊、青春漂亮的啊青年阵容，他们都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好，先来为您介绍，我们女士优先啊，先来介绍宋杰，欢迎你。 大家好。 哎，你好，宋杰哈、啊， 宋杰，欢迎，好， 非常的年轻漂亮。 再为大家介绍彭延亮，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一位也是非常帅气的啊，汪鹏，欢迎您。 大家好。 哎，好，那么刚才说了，这是三出戏即将上演，整红旗下、龙须沟、花落花又开啊，这三出戏呢，有的是北京曲剧团的这个保留剧目了啊，演过很多轮啊，也有几代演员来上演。同时呢，还有一出就是新戏《花落花又开》啊，这是首轮上演啊。这样，我们先来跟这个张老师张绍荣老师聊聊啊，因为这三个戏跟您都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呢，您是首排阵容是吧？比如说《龙须沟》啊，当年是您的代表作啊。那么这回这轮演出呢，您又是这个表演指导啊、顾问。那么另外这个《整红旗下》《花落花又开》呢啊，也是您是担任导演啊。当然，《整红旗下》是您跟顾伟老师是吧？哎，那么这一轮呢，也是您深度参与啊。我先说说啊，我今天见到偶像特别的 激动、 开心啊，激动。 邵远很少有这么多的话，真的是今天来之前他就说张老师真的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对对对对，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假装很镇静啊， 就是一副小迷弟，也不能说迷弟了， 对对对， 小迷叔的心态。 的确，我是很多年前在电视当中突然看到这个北京曲剧茶馆，当时我就震了，我说这个，我说这么多年来，我看到就是，无论是从舞台的风貌，还是从精神气息韵律，能够和于世之先生高度统一的，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形似的问题，是真正的神似。哎，那一天呀、啊，我就从换了台到那儿就一直看到完，就特别特别的激动。无论是张老师还是整台戏的所有的一颗菜的整体的这个状态，都让人哎真的是很佩服，能排出这样的一个好戏。我倒不是说像北京人艺的原版的茶馆就有多好，但是我觉得那种精神气息，那种啊内在的韵律的那种契合， 是让我们这些对于茶馆有感情的这些，无论是话剧迷也好，还是戏曲迷也好，特别振奋、特别激动的。 嗯 啊，然后呢，这个前两年，这个听说啊，张老师和其他的首排的几位老师又在天桥剧场吧，是吧？又是这个演茶馆，当时说很有可能是这个原班人马，反正退休前的最后一场了。 是， 我相信以后应该还会咱们再来啊， 希望 您。然后呢，我还特意跟台里申请了，请录音老师到那儿去录下了现场的实况， 特别珍贵的资料了。 那么先请张老师说说，哎，您介绍这三出戏好吗？您大致的谈谈。 好，刚才你这一夸我都有点晕了。其实跟老先生那这很多东西都是从仁义那儿，从于世之老师他们那一代艺术家身上去扒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东西，也算是一种继承。我觉得挺得意。那个说这三出戏吧，这三出戏整红旗下是好多年前排的了，大概得有十年了吧。主要是古威导演，古威老师他做的这个戏，我那个时候呢也是挂的是导演，其实我就是一个辅助工作，老实讲是这样。而且我其中演了一个角色是这个大姐夫，这么一个角色。那时候排的我觉得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挺有意思，就是玩嘛，大清朝就是玩。玩来玩去就玩完了，就这么个东西。那个舞台呈现的东西是很有意思。它表现的那个形式啊，就是歌舞也好，还是用它那有很多的，就是曲剧本身的自身的特点，还有那是集体场面，还有它一种这种舞台设置的，像那个很多的那个瓷器片堆成的一个舞台上展现这段。就是他的老舍先生出生，然后他爸爸的最后去世这段，我觉得确实很有特点，最后特别是也很震撼，对大清朝确实是恨极爱杀，是这样的，一直就保留下来了。我们之后演之后，你们是第三波了吧？应该是第三波了，而且他们完成的很好，都很认真，也确实是。有模有样，特别是近一年，近一很瞧我这舌头调了。近一两年来啊，他们那个舞台上的那个实践和那个各方面的修养吧，确实展现的，确应该说已经有模有样了，真是这样的。那个再说那个龙须沟呢，那是当初，也是顾伟导师。他是拍的这个戏，我当初只是一个演员，就是演这个程疯子。 这个戏应该说和曲剧又是特别的契合，因为这个程疯子啊，他本身他是曲艺的演员。 对， 那么北京曲剧呢，应该说是在北京的曲艺和一些小调的这个基础上，作为音乐的素材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既年轻但是它的历史沉淀又很悠久的这样的一个剧种，所以是特别契合的。 太对了， 味道是一致的。 太对了。那所以当初那个我当初排的时候应该是39岁。39岁应该是39、40那段时间吧。当初就是拍这个戏，他说你胆子真大。于世之老师演的你也演。我说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东西。于世之老师当初他那要是演这个程疯子的话，他还得找那个老艺人去学。金喇嘛当初给他配音的那个带着听天命那段。我说我呢本身尽孝，就跟这些老先生们都在一起，他们给我们应该是熏的，本身在这就学过单弦这些东西，更近。我说那我有得天独厚的东西，所以就是炸着胆子，演了，最后演的大家伙还说还行，说得过去。我说那就得了，现在这个戏呢也为大家伙就是我们团接下来了，现在是两组程疯子，一个是胡优演的，一个是李永德演的。程娘子呢，也是两个，现在是一个，就是宋杰，就这漂亮姑娘，还有那个郭冬蕊今天没来聊，家里有点事儿啊，就是原来那个程娘子是那个许娣，许娣老师演的， 他们完成的。你们看，我真是觉得，我看完之后我挺得意的， 青出于蓝了是吗？ 哎，我觉得确实是很好很好的，也是有模有样的，有那个就那个时代的那个感觉，时代感很不容易， 就那个味儿啊， 有味儿，确实有味儿， 还有一部戏， 还有一部戏，那就是《花落花又开》，就是我们用了正式排练是在1月2号，下地排的，现在立起来了，基本用了20多天时间吧，我们排了2组，因为那个将来这个演出任务，彼此之间是对那个演员的那种锻炼吧，都需要2组，这是那个团里团长就跟我交代的一个工作，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嘛，义不容辞的应该是完成，我也喜欢他们，而这次排戏的话很简单。这次跟他们合作是就特别愉快的，就是交给他们之后，我说这次要求是不是那么把你们给框得很死，你们自己就是发挥吧，就按照那个意思走，也没那么多讲究，但是很快的呈现出来，大家伙又觉得不错，也应该是从现代戏当中也是京味很足的一个戏，而且很好玩，是轻喜剧。这个戏简单的就是一个花落花开，这说的什么就是一个，就原来这个村里就是以种花花农，这一些花农，他们拆迁之后一下又有钱了，用不着又有楼房了，过去的生活就全都丢掉了，重新生活他们有点迷失了，到底干嘛，最后找啊找啊找，觉得还应该干点事儿，最后呢干点事儿，但是并不是说一下就成了，又碰到很多打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说的是新花开了，所以这个花落花又开始指的是新花开了，大家伙知道应该是怎么活着，怎么活有意思了，就是这么个戏。 其实这三部戏都是选的很有感觉啊，就是既有这个老北京的那种特点，然后又有这门技艺本身的一些特点啊，我觉得哎真的是用心良苦啊。刚才张老师一直在说这几位演员特别的优秀，几位演员也一直没怎么说话了是吧，咱们也问一问啊，首先我想问问刚才提到的宋杰，因为您是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并且呢张老师也称赞说非常有那个味道，有那个时代的味道，但看您的年纪应该是非常的轻哈，那当时接到这个的时候，您是整个的这个过程怎么准备的，或者说有没有觉得自己能拿下它呢？ 肯定是张老师，首先是很夸奖我， 话筒稍微近一点， 张老师很夸奖我了，我不敢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优秀，我就觉得是我接到这个角色，我就努力的完成它，然后。首先接到这种戏的话，会先看一下老师之前演的那些，然后就不说是模仿吧，但是就会去故意刻意的去找一下那个老师身上的好的东西，然后再贴合自己的一些特点，因为本身我自己的特点就是演那些在戏曲里说是大青衣那种角色比较多，我是相对来说比较稳一点的，所以我觉得 看得出来 对那种角色比较多，所以接到这种角色 特别大气啊， 自己反正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能胜任吧， 你当时是怎么样分析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他这个好多戏里都他，咱们一个一个说、 对，就刚才张老师提到的那个，因为刚才这张老师一直在赞许嘛，扮演的这个角色， 哎呦，不太会说， 程娘子是吧？ 对， 程娘子， 说程娘子， 程娘子，反正我看剧本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女人，因为我演过老舍先生的很多作品了，但就相对来说比较喜欢这个，就是他和少廷之间的那种感情，还有他对待就是丈夫就是病从病到好的那个时间，他的那种坚强，然后他对家庭的这种支撑，就是让我觉得我很钦佩，然后 是一个很有力度的女人，其实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在他的怎么说呢，在我们曲剧的剧本演绎的时候，就是顾威导演他做了一些调整，做了一些修改，我看过原的那个小说的那个感觉，就是觉得程娘子她其实是一个挺 挺泼辣、挺外在的那种的一个女人，但是在我们曲剧舞台上表演，就是顾威导演他好像把程娘子更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就好像稍微的比较贤惠，或者是什么，总之就是还 更加温情一些啊。 对对对，反正就是在反正我觉得改完的这个程娘子我是比较喜欢的。对 对。好，这样下面请汪鹏吧说说咱们这几出戏啊，即将是在这个天桥小年庙会啊，整个这个整个系统啊是一系列的 活动 当中，是哪几天演啊，是哪天演什么戏，您跟大伙说说。 从八号九号演整红旗下，然后十号十一号演两场龙须沟，然后十二号十三号演我们这次排的新戏花落花又开。 那这次您是担任哪几部剧的角色呢，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好，首先在第一部整红旗下，我跟宋杰就是刚才这位女演员担任的是男女主角，我也饰演的是老舍的父亲，然后他演老舍的母亲。然后第二部龙须沟我饰演的是丁四，最后一部花落花又开饰演的也是男主角，就是这个 女主角的丈夫 女主角的丈夫，对，应该这么说，叫田大年，是比较怕媳妇儿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这几个角色跨度还挺大的， 对对对， 哪个最难驾驭啊？ 最难驾驭我认为是整红旗的老舍父亲，因为那个 反而觉得怕媳妇儿的好驾驭是吗？ 对， 有生活是吧？ 这个比较贴近生活，就好找一点。 对对对， 本色那属于他的本色。 对，是我在排练演完，很多人很多老师看完就说你是不是在家就这样，就说我是本色就是。 所以整红旗下那个为什么比较难呢？对您来说， 整红旗下首先第一，这部戏算我们团很经典的一个戏， 对， 有老师先一版的摆在那儿，我们再去演呢，就会有很多压力。就像尚文老师刚才可能提到的，就是他之前的那个龙须沟扮演者是于世之老师，如果说就是有那样高度的一个角色立在那儿，然后我再去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很多莫名的压力。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戏的年代感，与我们现在的生活离得太远，所以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是去找那个戏的那个年代的人说话的感觉，包括他的举手投足肯定跟现代人都就是会有差别。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真是个问题啊，因为其实说到北京曲剧的第一代那些老演员老艺术家们，因为他们大多数是这个民国生人，民国初年生人，甚至有些年龄大的可能清朝末年生人啊，所以他们包括演杨乃武与小白菜啊，这是清朝的戏了啊。那么包括后来演一些个民国的戏，因为他们跟那个时代的人接触过，息息 对对对， 息息相通。而且呢，比如说从清末到民国，就是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人情世故的感觉，变化不像现在这么节奏这么快，变化这么大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在塑造起来本身就有那个感觉啊。 对，他们接触起来那种东西是比较熟悉的，而不像我们就是很陌生， 需要重新挖掘啊。 对对， 而且刚才我们在这个片花当中也提到了哈，其实北京曲剧是北京唯一的一个地方剧种，那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哈，因为毕竟除了戏迷之外，可能很多朋友印象当中说，哎，北京的地方剧种不应该是啊什么一二三四哈这样的一些剧目吗？怎么会是北京曲剧呢？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伙来一块分享一下。 而且我们来听听录音或者现场，请几位嘉宾啊唱这么几句，是吧？ 对，那今天呢，我们是介绍一个活动哈，其实也就是在小年夜附近的一个活动，就是由北京曲剧团带来的三出非常好看的大剧哈，一会儿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啦。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

了20:34，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赵爽， 我是尚元。 对，今天咱们是推荐几部哈，马上在小年附近会跟大家伙见面的几出大戏哈，由北京曲剧团带来的。 好，这三出戏是《整红旗下》《龙须沟》和《花落花又开》。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北京市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导演张绍荣老师，欢迎 张 老师。 大家好。 好，还有三位是在这三出戏当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也是北京市曲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先来介绍宋杰，欢迎你。 大家好。 介绍彭延亮，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介绍汪鹏， 大家好。 好， 哎， 这个上半段呢，就剩彭延亮还没说话呢，是吧？ 对。然后 这个正好赵爽了留了一个，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话题、啊。 我觉得我替90%的听众问的。 其实北京曲剧也来过我们演艺群英会好几次，包括席弥勒节目啊， 对， 也是我做的这个节目啊。 对， 这个 打个广告是吗？ 哎，对对对， 给节目。 这个可能还是有不少听众啊对北京曲剧不太熟。 关键是这样，就是在介绍当中啊，如果说北京曲剧是北京的地方剧种，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可是唯一的地方戏，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就要打一个问号了，说提到北京，那不是应该想到京剧吗？ 对， 或者说想到一些其他的形式吗？怎么会是唯一呢？ 对， 哎，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去解释一下了。 而且还有听众会说了，比如说我是从小在河南长大的啊，不是这味儿啊，这个我是倒口倒的不是很像啊。 哪儿去了？ 这个比如说河南长大的朋友说，我们那儿也有曲剧啊，那个河南的曲剧跟北京的曲剧有什么关系啊？ 对呀、 啊，告诉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曲是都是这么写。 那究竟北京曲剧的特点和简要的历史，我们请 对 啊彭延亮跟我们说说好吗？ 好。 让我们年轻一代来解释一下哈，我觉得这任务挺重的。 其实到我这儿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挺大的。我觉得我要说错了的话肯定 那就请出去吧。 没事，张老师把着关的啊。 对，其实啊，这个北京曲剧它是建国以后才形成的这么一个剧种。 上个世纪50年代。 对，它是以这个1952年我们命名的，这个就是曲最开始的时候叫曲艺剧。后来呢就是把这个艺字去掉了，然后呢就是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曲剧。后来就是说老舍先生啊，就是为我们排了一个戏叫柳树井。然后为了能体现他这个地域的特色啊，在这个曲剧的前面加上了两个北京两个字，所以北京曲剧由此诞生。最开始的时候一代老艺术家们呀，他们就是以就是各种形式，比如说我是唱单弦的，我是唱这个北京琴书的，然后我们来一起，我们找一剧本，你唱你的单弦，我唱我的琴书，然后呢这样呢我们来演这么一个小故事。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形成的，然后后来呢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曲剧，它是以单弦牌子曲为主要的这么一个音乐的这么一个形式，再加上这个北方的这种那个小调比较音乐的这种形式。然后那个北京曲剧呢，正常来说它是没有严格上面的这个行当之分。比如说我身边这个汪鹏，他呢在《整红旗下》里面呢，等于说他演的这个角色有点像一个老生这么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又在《龙须沟》里面饰演这个丁次呢，就有点花脸的那种形式。所以说他没有严格的这个行当之分。就是按照所有的这种表演的这种角色，都是按照自己的人物比较，我比较适合这个人物，我觉得我能来这个人物，我就想从里面挖掘，然后就形成了这样这么一个，他没有严格的行当之分。然后呢他的表演的一些形式呢，就是也没有就是严格的像其他的戏曲那种类一样，就是也没有城市啊，城市化的一些东西也比较少一些。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剧种，而且它和有些剧种不一样的就在于它尤其是演近代戏现代戏 非常擅长。 嗯， 我觉得正好他，因为他城市的东西少， 嗯， 所以演近现代戏呢，可能更便捷一些。 嗯，对对，给我们的其实，嗯，我觉得演，比如说清末呀，然后民初啊， 嗯， 这一代的，就是解放前一些演解放前比较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优势， 嗯 啊，然后现在就是现代戏。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排的这个花落花又开， 嗯， 在里边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好，也比较贴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逻辑吧。 嗯， 啊， 嗯，对， 其实有时候我们听啊一些这个相声演员在相声作品当中返场的当中唱的一些小调， 嗯 啊，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其实听着很好听。 对， 这些素材在北京曲剧当中经常能够听得到。 对对， 应该说您想了解北京的啊这个民间的音乐还有曲艺的音乐，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好的途径，就是您到剧场去听听我们的北京曲剧。 对， 其实 刚才这个开始之前呢，赵爽也问我说这个曲剧有什么特点。我说在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批剧种形成，就是过去我们说这个曲艺啊，曲艺是一个人讲故事跳进跳出， 嗯 啊，这个后来呢用这些曲艺的音乐形式啊，当然还有一些另外的加工，把它变成了大戏，有角色扮演了。这就是当时除了把咱们北京曲剧之外，河南那个曲剧也是河南的曲艺啊，然后把它变成了戏，包括一些上海的沪剧等等。而且您看上海的沪剧也好，还是北京的这个曲剧也好，他们演近现代当代的戏，哎，作品都非常的成功。 对， 这可能也正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嗯，而且其实越是有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戏曲的剧种啊，其实越难演现代戏，我是这么觉得哈。你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城市有水秀啊，或者说有一些这样的表现形式， 嗯， 然后当这个题材啊，或者说这主人公不穿那个时代的衣服的时候， 嗯， 其实就给他们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要去突破的一些东西，其实也很难突破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曲剧啊，尤其是北京曲剧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剧种，所以到了这个2018年过年，我们看它依然是常看常新，会有一些新的感觉。 嗯， 是吧？ 对， 嗯， 这个我先问问三位啊，因为三位都是年轻人，应该都是80后吧， 嗯， 是吧？ 对， 还有个90后， 啊，嘿，你看看多好。这个你们在学曲剧，正式学北京曲剧之前，对北京曲剧或者对曲艺是个什么印象啊？ 嗯， 然后这个学了之后，您觉得你们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嗯 嗯，我先说吧。 哎， 我最一开始高中学的是影视表演， 嗯， 后来就是来考这个曲剧团的这个在中国戏曲学院的代培班的时候，我对曲剧是一点不了解。 嗯， 曲剧是什么，自己压根也不知道。只是刚好恰巧的就是他们考的也是声台形表，然后我所学的就是声台形表，我考试的形式也是这样，然后我就过来考了，然后误打误撞就是考上了。 嗯， 然后等到我入学学的时候，对于我自己来说是内心其实是很纠结很别扭的。我说啊，这种东西就是曲剧，这在我之前的生活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但当我一天一天日复一日的在练习这个，包括在进步的过程当中，我就慢慢爱上了用这样的腔调去把一些东西唱出来，我觉得非常朗朗上口，很好听。 嗯， 而且很有北京味儿， 很接地气儿的，其实是。 对对对。 嗯 嗯， 哎，这是一个误打误撞，但是突然间找到自己兴趣爱好的故事。 对对对。 哎， 宋杰呢？嗯， 我在之前高中的时候是学声乐的。 嗯， 然后也是就是像他一样的，就是知道有这个专业，然后就特地过来考，然后也是没想到就考上了。 嗯， 考上以后来学，嗯，刚开始学的我们学的都是那个插曲儿、单弦、 嗯、 牌子曲那些东西。刚开始唱我就觉得很适合我， 嗯、 因为他的大嗓的东西比较多。 嗯， 后来我们渐渐进入唱腔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自己到了瓶颈，就不会了，就特别特别的痛苦。 嗯， 然后现在慢慢毕业了， 就是得找那味儿是吧？嗯 嗯，就是它的味道是很难放一边，还有它的那种发声的方法。 嗯， 就好多人就是像我们年轻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听到我们的唱都会觉得啊很简单呀、 嗯， 但是真的自己学就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嗯， 然后就是我觉得在我学曲剧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唱腔对我来说是最难的。 嗯 嗯， 其次就是表演。 哎，我觉得这个宋杰是个特别可爱的姑娘。 嗯， 对，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她扮上之后去演那些角色，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舞台张力？ 嗯、 我很好奇这个哈。 其实很多这个在台上很有张力的演员，台下都有点蔫儿啊。这个，所以这个我们其实很期待，到时候剧场我们去看看啊。 对， 宋杰的表现啊。 嗯， 好，我们下面请颜亮说说。 嗯。我在考我们北京曲剧班的之前，我是也是中专学的是声乐，而且是美声。 嗯，嘿，美声。 啊 嗯、 然后到了我们这个，到了就是因为当时是我的一个专业老师，一位专业老师，然后呢就是说啊，曲剧团来招生了。 嗯， 然后你下去看看，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然后我就唱了一个歌，老师们觉得还可以。 哎， 然后回头我就开始上网搜，我看这什么是北京曲剧啊？因为当时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啊。然后我一听，哎呦，挺好听的。然后这种表演形式呢，也挺好玩的。我觉得，当时记得当时看着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大戏叫《北京人》里边的一个小片段。就是报菜名那一段，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曲剧，看曲剧，然后后来考到了曲剧班，考上了也，然后呢，就觉得最开始学岔曲啊，学单弦的时候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难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小，可能就是跟宋杰是一个相反的，他比较大嗓，因为我像比如我们这男生啊，比较追求那些那小的一些拐的那个签儿， 嗯， 然后我不会。不知道怎么拐，然后很困惑。 嗯， 因为其实我们同学里边跟我一样有一样想法的也都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一直还是在追寻，就是把这曲剧的这个味道啊， 嗯， 到我们这一代，其实这是我们应该把它再进一步提高的，我们还是有上升的空间的。 嗯，所以刚才一会儿大嗓啊，一会儿这个小嗓啊，说了很多。那到底曲剧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咱们也应该听一听原汁原味的， 好， 是吧？ 我们也准备了一段录音。 对，我们先来听一下哈、就是邵荣老师啊带来的，龙须沟的一个片段。 嗯。 恍惚惚八仙桌子的门帘儿， 你在茶馆 头，喇叭花儿，喇叭花儿，喇叭花儿，喇叭花儿，还挑铁，还挑铁门槛个大瓜的边大瓜的边 那是你 这大官坐在了那茶馆， 在天桥上弯眼，你自有人管。想当年。 山的多么漂亮。 仿佛是春愁大过，不断也不长。小插曲儿都是润儿的腔， 霎时间雨珠风儿寒， 天晴雨过 这个选段就是张绍荣老师哈带来的龙须沟当中的一个选段哈。 嗯，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放这段的时候我们也在聊啊，这个北京曲剧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了，而且我觉得张老师在曲剧人当中刚才介绍了1975年进入啊当时的曲艺曲剧啊团的学员班啊，您也见过很多老先生，包括后来魏喜奎老师又很多年啊在团里，那么您觉得曲剧从啊这个创始然后到发展到现在，我觉得也有不同的时代不同辈的演员他们也有不同的想法， 嗯， 对于这个剧种究竟怎么发展，其实在评论界也有很多的议论， 嗯 啊，您觉得您这一代人和上一代的老师们在这个曲剧的这个审美啊和这个表现形式上您觉得有什么变化，然后您觉得现在的80后90后的演员他们在演曲剧您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嗯 嗯，其实这也是个大题目， 哎， 一大题目我就容易说的特别简单，我们到团里的时候等于是我们这一代实际上是北京曲剧的说是第二代， 嗯 嗯， 应该是第二代， 嗯， 因为那个魏喜奎老师老先生， 嗯， 那个曹伯禄老师， 嗯， 关于曾老师，这孙远琴老师，他们这些等于是创始人，都是创始人， 包括您听我早上那个节目啊，空中笑林，您听过 又做了一个广告， 您听过那个佟大方 啊，对 对 对， 佟先生。相声他也有很多录音，在曲剧当中这也是名人啊， 有有有， 这些都是第一代的老先生。 嗯， 那当初的《七小姻缘》里边那个沈三弦那是演绝了。 嗯， 我们当初北京曲剧那个时代的挺红火的就三个戏嘛，《杨提洛》有《杨乃武小白菜》， 嗯， 《七小姻缘》《骆驼祥子》。 嗯， 对，嗯，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说就是学了。很多的那些老师就是传下来的东西， 嗯， 但是用我们当初老师说的一句话，我们在教给他们的时候挺费劲的，因为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是一桶水， 嗯， 随便拿一个瓢就崴的，我们这喝不过来的。我们现在手里只有这一还不到这一瓢水，再给他们的时候就挺难的了，所以再让他们去保留一些就是曲剧的这个味道啊， 嗯， 因为戏曲说实话一个味道可能是最重要的， 对 啊，嗯，这样的话他们需要也得就怎么说呢，这边这句话不好形容，就是他们需要得下很大的功夫， 嗯， 迫使我们这些现在还算是当老师的人呢，就是能够挤出了一些过去记忆的当中的东西，因为这牵扯一个味道问题。如果你把它根儿要去掉的话，那可能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这是必须要保留的。但是我们这一代和老师那一代的人，我们的戏呢，真是一代人演一代人的戏，有时候不一样的。我们我刚才说的那是杨提洛，那一代，老师们他们那一代人演的。我们这边基本上后来就是，现在基本我们都退休了，是就是三个戏都是顾威老师那个导演的，是那个戴老师做的曲，就是烟壶，龙须沟茶馆，包括现在那个正红旗下，是这么几出戏。再奔后边呢，就是他们现在要拍的东西了。那东西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失去一个真正的那个曲剧的那个根儿。但是我们所有怎么说有区别，但是有它的系统的东西。最起码怎么说，这个豆汁还算是豆汁。 对，其实我们经常想想，他这个剧种的发展没办法要求张老师这一代人完全像魏老师那一代人一样，也没法要求现在的演员像您代那代人完全一样，因为他的这个艺术的基因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特别同意张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北京曲剧的味儿。我现在看曲剧，经常我就会有一种想法，我说这就是北京民俗的画卷，我们能够从曲剧当中能够领略到，这是它有一种风味在里面啊。今天三位年轻的演员，我相信他们肯定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他们其实特别腼腆啊。这样，我们再请他们三位推荐推荐，这个各说一个戏吧，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你们三位啊，各说一个戏，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推荐，好吗？我们让宋姐准备准备啊。 对对对， 先让彭延亮说啊。 咱们每部戏找一个推荐人。对这个。咱们从您推荐的戏开始。好吧， 好。 这样，那我就推荐推荐我们新排的这个戏吧。 好， 花落花又开。 这个是在2月12号和13号是吧？ 对、这个戏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戏排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跟张老师张导，我们在这个排戏的过程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这个戏呢，也把我们就是现代的这个北京人，然后包括以前的这个北京的农村人，跟转化成就是这个居民变市民这么一个小故事，给我们来体现出来，就从这个戏里边来体现出来。我觉得我们这里边的每个有几个主要的角色嘛，就是我们在深挖的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呢，它这个戏也非常非常的好玩，就是像张老师说的，一个属于一个轻喜剧嘛，也期待着我们的观众啊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这个花落花又开。 好的， 记住是2月12号和13号哈，也是在天桥剧院。 对，天桥。 好，王鹏。 好，我为大家介绍的这部戏是《整红旗下》，也就是我们即将2月8号、9号在小年文化艺术节上那个第一部演的戏《整红旗下》，也是由我担演那个男主角，是老舍的父亲。这部戏呢，主要讲的就是清朝那个时候。老舍父亲他那一辈儿刚好到清朝的末年，等于说就是大清朝整个就等于说是打根儿上烂的这么一个结局，然后到了最后清朝末年，赶上老舍父亲他就是清朝当时的一个兵，然后打仗可能打败了，然后最后跟母亲有一段神似的那种交流，那一段唱就是特别的催人泪下，特别感人。然后顾威导演在这个戏里面运用了很多手法，把它那个变得非常的好玩好听。 好的，那也是希望大家在2月8号和9号哈来关注这部《整红旗下》。